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这天儿啊，它什么时候下雨呢？ 这阴了一天了。 是是是， 之前还有朋友觉得特别闷得慌，以为马上就要掉雨点了。 关键是这闷热的天气让人觉得有点难受得慌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今天参加中考的学生 啊？应该不会吧、 啊、我们都是希望考试的时候，哎呦，外边凉风习习，屋里边 反正高考那两天不是说下雨来着吗、 啊、 下雨天跟考试更配哦。 今天上午84000多名初三的毕业生走进了中考的考场，进行第一门语文的考试。别说今年的语文试卷还真挺有创意的 啊。 你比如说五中分校语文组的组长李源介绍说，传统文化是渗透在整张考试卷当中的。 嗯， 比如说基础知识部分考了书法鉴赏， 哎呦， 这个原来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考， 就是啊， 啊，这个卷子里边给了毛泽东的行书《为人民服务》， 嗯， 啊，然后让考生选，这是行书呢还是隶书呢？ 啊， 你这书法不是就能看得出来了吗？ 啊，鉴赏。 哎呀，选择题当中还出现了一些读图的题， 看图片， 比如说题干给了四个匾额的图片， 嗯， 有武侯祠的，上面写着古迁良名啊，孔庙。兹在文思啊，然后蓬莱阁叫敬仙牙丹，卧佛寺叫朗崇光志。 那考什么呀？ 考找出不符合现代书写规范的是哪一个 啊？ 你可能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考题问什么呢？ 问什么呀？ 其实就是找哪个是错别字 啊， 换了个形式， 这个意思 啊，就是好好说话，他非得不好好说话， 这也考审题。 啊、另外还考对联呢，啊，给出了鲁迅的几个作品的名称，要求给鲁迅先生写挽联，将作品名称填入在挽联当中。另外还考了我非常喜欢的36计， 啊， 给出了好几种。若干计啊，什么美人计呀、啊，走为上，反正总之给了好多计。 嗯， 啊，问用的是什么比喻的修辞手法？啊，哪几种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啊？ 反正总之是问修辞手法。 你得先知道36计 呀。关键今年这个中考最让大家觉得有意思的是作文题，作文二选一啊，貌似可以挑一个。 嗯。 科幻题材第一次出现在考试题目当中。 哎，对，我们上学的时候、 啊、 一般都记叙文呐、啊、议论文啊， 嗯， 没有写科幻题材。 我跟你说，咱俩不是上节目的时候我还说了吗？我说过去准备一套作文，你就开始往上套。 那叫备用的那些作文的公式 啊。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和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 得背范文， 照着这范文你怎么套都能套进去。 是， 但是今年这瞎了， 不好使了。 考试题目当中出的这个科幻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嗯， 一个男子建造了一所多功能房子，但他的妻子对房子很不满意，摔门而出。男子想追出去，但房门突然紧锁，打不开了。情急之下，男子拿出打火机想烧了房子。这时候从柜子里滚出了一个箱子， 哎呦，鸡皮疙瘩都让你念出来了。 哎呀，接下来就是根据这个情景展开想象，补写后面的部分。我估计很多考生看到这开头的时候就想说，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个 这都什么玩意儿？没有没有了，就是不好写。 确实是展开想象，走出考生的考生不乏续写科幻题材的。有一名考生就说，他写了智能住宅的好处也有坏处，什么科技是柄双刃剑。 嗯， 许多考生都说，哎呦，今年明显感觉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平时准备好的作文很难套了， 不好使啦， 套不上去了。 是， 不过挺好，这样的作文我觉得。包括刚才说的什么行书啊什么之类的考题呢，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啊，然后能够把这个考生的综合能力展现出来，挺好的一件事情。 要是老指望脑子里那些陈旧的这个知识储备啊，不是说知识储备陈旧，而是陈旧的知识储备，你就永远不能创新。 哎， 年轻轻的学生的思维都被固守住了。 所以今天，哎，你别说这科幻，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喜欢科幻的东西吗？今天咱们来聊聊科幻吧，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科幻电视剧，您家里边有没有科幻的装备？比如说，我觉得过去看一些电子装备就挺科幻的。 反正那个前两天热播的那电视剧，根据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的那个，那超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作品里出现了超现实的镜头，那出了外星人 是 吧？是 吧？反正科幻还是能够让我们展开想象力的，是吧？ 不太好说。 是吗？您比如说，这女生长得很科幻吗？ 这骂人呢，好好说话。 真是骂人嘛！反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科幻题材哈。您喜欢这些东西吗？您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吗？您怎么来看这些看似不着调但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包括您最早看的科幻电影，E.T.，你看过吗？ 看过，外星人 吗？包括现在什么《侏罗纪公园》这些都是科幻电影， 是 啊，挺有意思的。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8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说完了中考生啊，我们再来说说大学生。这不毕业季来了吗？各大高校的跳蚤市场那开始陆陆续续开市了。马上就要离开学校的学子们，把陪伴自己多年的书本啊、衣物啊，就摆上了校园里的林荫道。在吆喝和打闹声当中，跟大学生活说再见。像什么买书送占卜， 送什么？ 送算命，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什么师妹要是买资料的话，师兄跟你送合影。什么萌宠求收留，哎呀，这都是噱头啊！90后的毕业生的跳蚤市场上那促销手段，眼花缭乱啊！中国地质大学夏日广场旁边呢，毕业生都是在起劲的吆喝着。这跳蚤市场价格本来就不高。你要纯拼价格，谁也没优势。就是为了能在众多摊位当中脱颖而出啊！大学生们那可是没少花心思。 这挺好，记住了，要想什么事儿这个与众不同，这才能够不断的有创新，是吧？ 与众不同的创新，你听听这位啊，一位摆摊的男生啊，这个用这个硬纸箱做展板，他们整个宿舍全出来摆摊了，上面写着。满20块钱啊，送免费占卜。 可 什么爱情、学业、财运，通通都能给算啊！你要买书呢，还能送这个基地班师哥的亲笔签名。 你应该过去问说，师哥，你算算我买不买你的书呢？ 宣扬封建迷信。当然了，其实同学们也都觉得这个事儿就一笑而过 啊， 当个乐子。学霸宿舍啊，主攻学习资料的销售。 什么叫学霸宿舍呀？ 四人保研。学霸战斗区，某某某某学姐亲笔总结，仅此一家哈。这些标语往上一贴，那就霸气十足啊。 就是这一屋里边好多都是学成绩好的， 这一屋里边全都被保了研了。这一个宿舍里卖出来的东西就特抢手。这标语一出来哈，这很多师弟师妹们就赶紧停下来看看吧。就连那个7人考研学霸宿舍的衣服卖的都比别的摊位卖的快。 7人哦，这屋子全考研了。 哎，而且都考上了啊。跟中国地质大学不一样，北京师范大学的跳蚤市场啊，那走的是贴心的萌系路线。师兄卖萌，一个比一个厉害。秋季端体育馆前面的一个男生宿舍啊，派出了全宿舍最帅的男生坐镇 啊！ 你只要来买东西，就跟你合影。 好嗨！ 有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学妹啊，买了几本书，这帅师兄立马自觉就站到女孩身边。其他舍友啊，一人就捧着一单反，咔嚓咔嚓就拍起照。这女毕业生也不甘示弱呀，物理学院的一个女生宿舍啊，集体穿着红白两色的大白，就是那个电影当中机器人那形象的 T 恤衫啊，摆摊儿 蒙倒了一片学弟学妹， 主要是学弟。 还有呢，一个女生宿舍啊，直接就给那个棕色的玩具小熊啊贴上了求收留的爱心帖， 哦， 使得路过的小女生啊惊呼：“哎呦，好可爱，我也想要一个。” 哎呀，关键是师哥长得帅，跟人合影，有人愿意跟他合影，我就只买不别跟我合影，成不成？ 也有卖不出去的 啊，是吧？ 啊，你这卖不出去的怎么办呢？那就得靠收废品的了。 嗨， 其实跳蚤市场上获利最大的还是这些收废品的人啊。 嗯， 本来呢学生卖的东西就便宜，最后剩下的书啊实在卖不出去怎么办呢？论斤贱卖。 嗯， 还有嫌麻烦的就直接扔地上，我就不收走了，那就算白给呗。在中国地质大学啊，每次快要收摊的时候，收废品的大姐就直接在摊位旁边等着。 嗯， 只要学生说句不要了啊，这大姐就立刻装袋子拉走。 嗨， 反正小小的跳蚤市场里啊，起码有5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就在那儿等着呢。有2位收废品的大叔啊，也在交谈当中透露，这一天呢，起码收了300斤的书。 嗯， 两个人呢也忙着捆扎收来的东西，这外头下着雨啊，哪怕身上淋得透湿，那还是笑开了花啊。 那是，这白给的，这白捡的呀。 就是啊， 多好。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大学生的这个跳蚤市场挺好的，能够锻炼大学生的这种想象力。今天我们不是说跟大家说科幻吗？就是你怎么能够把手里这些东西能给卖出去，而且您别人不嫌弃你是二手的，是吧？这个关键是你能够与众不同。 反正我在上学的时候，确实还从学姐手里买过人家那个存钱罐儿。 存钱罐 啊，塑胶的大大的存钱罐， 里边有钱你给买了。 木有钱，但是我一共才花了2块钱。 哦， 那么大一个，如果要是全新的可能得30-50块钱呢。 哦，后来怎么出手的？ 后来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了。 这个买东西根本就不上心。 也许在我搬家成为学姐的时候，让哪个师妹抱走了，也是有可能的。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科幻。本毛问：水下的、太空的，喜欢吗？ 喜欢。 啊，然后傻乐说：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啊，来的人，谁读的怎么那么别扭？《大西洋海底来的人》，说我年少的时候最喜欢看了，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我一直就开始喜欢潜水啊，想深入到海底去看看。 你别说啊，那个23部007电影当中啊，那2部《太空城》和《海底城》，确实是让我看的云山雾罩的。对，那接受能力不足 是吧？ 科幻电影和科幻作品确实还让我觉得还不是很能看得懂呢。 嗯，那时花开说，儿子在我的引导之下爱上科幻了，经常看一些科幻的读物。可咱们的教育体制吧，是以分数为第一。哎呀，我也没能够免俗，只能忍痛让他割爱了。 如果要是读科幻读物跟咱们正规这教育体制有冲突的话，割也就割了。如果不冲突的话，一定要忍痛割爱吗？不一定吧。 其实两不误嘛，就是既能够学好数理化，也能够看看科幻电影、科幻电视剧。 这希望孩子有这样的自制力。 是是是，反正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连想象都成为一种负担的话，那这个孩子就太没有想象力了。 这话说得好。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问王哥一个问题， 请讲。 你爱吃馒头还是爱吃米饭？ 我爱吃面包。 不是， 都行，都不错。饿的时候是吃什么都香。 相对来说 呀，米饭。 爱吃米饭啊。反正馒头确实也是有人爱吃。 那没得挑的时候，尤其是军训的时候，那大馒头印象特深刻， 是吧？ 真顶饱啊！ 你吃过土豆面的馒头吗？ 什么叫土豆面呢？ 这不对，听着也别扭啊。 就是 啊，马铃薯 啊，知道 土豆啊， 啊， 马铃薯的块茎，马铃薯做主食，我记得咱们原来节目里边说过 是 啊。哎呀，这两天30%的马铃薯的全粉馒头 开始在京城的超市里边上市了。 啊，土豆磨成粉做馒头。 哎，这土豆粉的馒头啊，这是我国研制的第一批第一代马铃薯主食产品。 这原来马铃薯粉其实也见过那个下火锅涮的那粉条哈、 嗯、 马铃薯粉，但是那不是主食啊。 是是是，现在马铃薯已经成为第四个主食了。 嗯， 哎呀，这馒头刚上市，少量在超市销售。据说呢，这目前售价是每袋5.8块，里边有3个。价格大约是普通小麦馒头的2倍，有点贵、 嗯、是 和这个小麦馒头相比，马铃薯的馒头那与众不同。首先从色上看来略微有点发黄， 黄馒头。 哎，你仔细看还有一些粗纤维构成的暗纹。 嗯 啊，关键咬起来吃起来，哎呀，那就一个字儿，干 啊。不好吃 它不像小麦棉，没说不好吃，就是小麦你咬一口绵软是吧， 是， 当然这个就略微有点干。对于喜欢品尝这个新鲜食物的消费者来说，这种馒头没有明显的马铃薯的味儿啊，口感还是可以接受的。相比于小麦馒头呢，马铃薯的馒头营养更为丰富，特别是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嘛。 要不然价格高呢。 哎呀，据了解，第一批上市的马铃薯馒头呢是由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制的。 嗯 啊，人家历时2年，经历了数十次试验，破坏了12000多个馒头的样品，才做成这样啊。生产方说了，说考虑到消费者接受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嗯、 啊，预计计划每天生产马铃薯馒头也就是1吨左右，主要呢投放在北京的像什么物美啊、青客隆啊、超市发这些系列的传统的100家超市。哎呀，后期将根据反馈我们增加产量， 嗯， 而且还会逐渐增加马铃薯系列主食的花样品种。 是吗？ 比如 啊， 马铃薯花卷 儿、哦、 马铃薯豆包， 嗯， 马铃薯枣糕，马铃薯你最爱吃的马铃薯蛋糕 啊，给了大家一试吃的过程。 哎呀，今后要是什么都能做成马铃薯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啊。 我觉得这玩意儿关键还得好吃。 是是是，关键是大家能够适应，这也算是想象力，你知道吗、 嗯、 科幻原来肯定没想过馒头能做成马铃薯的，是吧？ 用马铃薯做成馒头 啊。对对对、嗯、以后有马铃薯的饺子， 嗯 啊，马铃薯的锅烙， 嗯， 马铃薯的还有什么能做的， 反正做倒是都能做 啊， 我心里还是惦记那个得好吃才行。 柯安博心说，土豆馒头我小时候吃过、 啊、 淀粉量高，不好吃啊，这是他小时候，现在改良了， 就是跟 他尝尝啊。其实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想象力的问题，这样会说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看了侏罗纪公园 3， 啊，就穿着高跟鞋被恐龙撵着跑的那个。 高跟鞋还能跑呢， 重点就是恐龙没撵上人家穿高跟鞋的姑娘。 哎呦，下回你穿高跟鞋跑一个， 你说这想象力得有多丰富。 后来说这个又以前培育出来的什么什么迅猛龙、霸王龙成了朋友、 嗯、 帮助人类，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我们也没看呢。 关键是我们俩人都没看过这电影。 对、 哎、 也是道听途说。 嗨，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认为科幻这些东西您喜欢不喜欢，您是不是觉得挺好玩的，看过的科幻电影有哪些、 嗯、 看过的科幻电视剧、科幻小说是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最近呢，家住在海淀区的王先生啊，险些遭遇了一场火灾。 哎呦， 这东西还好着呢，能用的为什么要换呢？ 嗯， 这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 嗯， 后来维修家电的师傅听我说这水壶已经使了5年了，告诉我说这水壶啊已经超过了安全使用年限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不上周日、 嗯、 王先生早起啊，准备就跟往常一样啊，用这个电热水壶将接满水这个烧开泡茶。 嗯， 没想到这个空水壶从插电的底座拿起来那一瞬间，火苗蹭就烧上来了，这可以给王先生吓了一大跳。王先生回忆的时候也特后怕啊，说真是惊险啊。不过按理说啊，这平时水烧开之后啊，这电水壶的开关那就自动跳到断电模式了， 崩就崩起来了， 不会这样干烧一宿啊。 嗯， 这也幸亏啊，这早上起来烧水的时候我已经醒了，你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是， 其实事实上类似于王先生这样的经历啊不罕见， 你就是不少见是吧？ 对，石明芳女士前段时间啊，还跟她所在小区的街坊邻居炫耀了一台他们家用了10几年的老电视啊， 嗯， 说您我们家彩电10几年了，还能看， 多皮实， 没雪花啊。 嗨， 就在最近看的时候 啊， 就那10几年的老彩电突然就冒起了黑烟。 哦， 万幸的是及时切断了电源，才没能酿成大祸。 嗯， 记者呢也在罗庄南里社区随机采访的时候发现啊，大多数人呢都认为家电呢是耐用消费品， 嗯， 用的时间长一些没什么问题。 用到不能用再换，这是大家普遍的观念。 哎， 消费数据也显示啊，我国有高达45.3%的消费者不知道家电是有存在着这个使用年限的。 就是跟食品一样，食品是有保质期，它也有使用年限，是吧？ 压根儿就没想这事儿。 哦， 超30%的消费者家中啊存在着超龄家电使用现象。 不是，这有标准吗？ 其实早在2007年啊，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批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细则》就已经出台了。包括了厂家要对他生产的家电标明安全使用期限，并且规定啊，安全使用期限呢是从消费者买那一天开始算的。 嗯，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仁波也跟记者说，消费者的使用频次和保养习惯是有差异的。 嗯， 所以啊，家电的安全使用年限呢，确实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可能性。 嗯， 你要一概而论，3年、5年、15年，这不合适。 对， 而且呢，一些生产企业也担心，如果电器寿命过短，你买的时候人消费者是不是会对你这产品质量产生疑虑啊？ 我花8000块钱买冰箱盖，我才能使3年， 哎、 啊、 这不影响销量吗？所以啊，他也提醒消费者自己呢，在购买家电的时候啊，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还是得多问问人家销售人员，自己所买的这样电器啊，通常的安全使用年限是多久。 嗯， 买回家之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也不能一劳永逸啊，得定期检查一下电路是不是正常。 嗯， 一旦接近或者超过了安全使用年限，那这些家电可能就会成为不定时炸弹了。 是，过去啊，我们都是勤俭持家，这是一个优良传统，没问题。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当然，对于电器来说，就算是一些耐用家电，像电视、电冰箱、空调这样的，关键是也不能。就是它不坏，您就可着劲儿的使哈、 啊。 心里边得绷根弦儿。就比如说这电视，又使了10多年了，它不会冒烟吧？另外有一些新能源产品，说实话，您给它换新了，兴许还省电呢。 啊，还新能源的。 啊、 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我边上就有一朋友，他们家啊，那高压锅用了16、17年了、 哦， 那个都变成黄色的了。哎，还特沾沾自喜 啊！ 你看我们家这锅特抗用，哎、 啊， 什么什么牌子的，是什么时候结婚时候买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嗯， 赶紧换，人家换的时候还特心疼呢。 哎呦， 你看没换也没漏没漏空眼儿，你就让我换。 关键是有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该换的咱就换了吧。 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科幻。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们的祖先不能，其实老人也有很多科幻想法。比如说我小时候看的很多的动画片， 嗯， 那比如说像《西游记》，你算不算科幻？ 嗯，当然算了， 对吧？神笔马良， 嗯， 算不算科幻？ 当然算了，像《烂科技》《黄粱一梦》，这些典故就是从 对吧？崂山道士， 崂山道士 啊，这一说，你看王哥说的都是什么《黄粱一梦》啊，我们说的都是动画片，那是可见都是从科幻演变过来的。 说到动画片、啊，我小的时候看的一部儿童的科幻动画片叫《魔方大厦》。哎呦，看得我那叫一恐怖害怕呀，越看越悬疑。 没看过。 给好多我同龄的小朋友们都造成了非常深刻的心理阴影。 是吧？我们看过《无字天书》，你看过吗？ 没有。 雪孩子，你看过吗？ 没有。 你看，这都是有代沟的哈。 这不是同龄人。 另外，有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时候，当您抬起头看看满天的星星的时候，哎呀，会不会觉得孤独？会不会想想，你说宇宙里边会不会也有真有外星人存在呢？ 你说谁知道那个闪闪的星星上有没有人像你看着他一样在看着你、啊、 哎呀，所以科幻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收听前的各位您怎么来看，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刚才还有很不安，我先说。你说那些都不算科幻，那算神话好不好？ 那个还有朋友这因为聊到了我们这个年幼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啊、 嗯、 得出一结论、 啊、 王哥年纪太小了。 嗨，胡杨说我60多岁了，小时候幻想电话不用电话线啊，可视电话啊，这些先进的技术如今这都实现了。现在想想将来电视会像画轴那样可以随身携带， 哎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梦想成真吧。 不过显示屏变成画轴那样，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导演张艺谋已经给实现了呀。 是， 虽然不能随身携带吧。 过去其实还有，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是一说十几年前，据说有一种美国人研制的折叠的显示屏。最后成一张纸，就是因为像什么《华尔街日报》啊那些大片报纸，后来你发现搁兜里边折吧，就是一显示屏，打开之后这就是一报纸，电子的还是 真的吗？说的像不像样的？ 没见过啊，据说是有类似的研究。今天还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科幻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现实点的，不那么科幻的哈。隔三差五，多个部门会对黑魔滴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但是呢，这一阵风过去之后吧，这黑魔滴又会再次卷土重来。记者呢这两天去了趟我们单位门口的建国门地铁站 啊， 从这东北角一出来，立刻传来黑魔滴司机的吆喝声， 走不走啊？ 啊，反正你也见过是吧？ 是。 只见七辆黑魔滴整齐有序的排列在长安街的辅路上，等候顾客上门。那边有人问了，去儿研所吗？多少钱呢？不是，广渠门走不走啊？反正每隔几分钟便会有一名顾客上车，轻车熟路坐上黑摩的，坐上就走。不过十几分钟的功夫，地铁口原本排位拉活的七辆黑摩的已经走一半了。几米之外就是这联合执法站的岗亭啊，说白了就是监视这些啊这个管这黑摩的的。只不过那岗亭啊门窗紧闭，似乎里边没人。 空亭子呀。 哎呀，黑摩的的是司机啊，算是司机吧，李师傅在等客的空隙就跟记者聊天。那当然了，他不知道这是记者，就闲聊 啊。 李师傅说了，以前啊这儿根本就没人管，今年突然严了，过去啊大家都在地铁口人行便道上排队拉客，这不是最近警察突然之间不让在人行便道上拉客了吗？我们只好把车挪到自行车道上排队，警察这老赶我们。不过警察还好点，顶多把我们赶走，我们转一圈我们就回来了 啊！ 城管要是来了，直接就把车给没收了。一边和记者搭了会儿啊，李师傅一边警惕的东张西望啊。城管有的时候从东边来，有的时候打南边来，不一定，你得盯着点儿。 这你也绕口令呢。 不过呢，这个车被没收了也不怕 啊。 李师傅说，去年九月以前呢，被城管抓住之后，交500块钱就能把车给赎回来， 啊、有折、啊。 现在不行了，现在抓住之后直接就没收车子，交罚款都不给了。不过也有办法。我这车上次托人花了1000块钱直接就给赎回来了，你要是不认识人多花多少钱都赎不回来， 就这也走后门。 哎呀，反正像我们这样拉活的好多呢，光建国门地铁平时就差不多有20辆车，地铁什么时候关门我们什么时候才下班呢啊，人家也是。李师傅说了，在开黑摩的之前呢，他已经有正式工作了，在一家超市打工，而那个公司堆低一个月才挣2000块钱，租房吃饭根本不够，开黑摩的好多了，一天能挣100-200块钱， 哎呦， 没问题。 那这一个月下来 6000-7000块钱， 我差不多哈。 是啊，这人家谁跟你说收入的时候不打点埋伏？比如人王哥，你一个月怎么也得挣3000吧？哪儿啊，才挣2000？ 那是你 是吧？就是肯定往少了说，那司机肯定也是黑摩的司机，肯定也是往少了说。这还不错，我还据说在大望路附近有一些黑摩的，人家都配了专业化的对讲设备。拿着对讲机，城管来了，唰就散了。 这也跟那个摆地摊的人的性质差不多， 啊、 也都打游击战。 关键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最后一公里这问题解决好，是吧？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从地铁口走家去走15分钟？你说坐公交车吧，到不了，只能走这个坐黑摩的。你要是腿的打坐11路，哎呦，还挺累的慌。 你说要骑那个公共自行车吧，经常那车就被人租走了，没有了，剩那2辆也是坏的。这些都是大家面临的这些比较严峻的问题。 是，所以还是希望管理部门群策群力哈，把这个最后一公里解决到家门口这事儿，好好解决一下。 生活当中的种种压力呀、啊，让物流公司的某员工孟某感觉到格外压抑。 怎么了呢？ 朋友借钱不还，妻子还提出离婚。 哎呦， 受不了这样的这个压抑啊！为了寻求刺激和发泄， 他干嘛了？ 在短短半个月之内啊，在苹果园地铁站之内，持刀扎向了4名年轻女子的臀部。 不是，干嘛？ 扎屁股。 和 拿刀扎啊！就在他第4次作案的时候，被民警抓了个现行。目前呢，孟某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石景山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和 2014年12月4号啊，李女士就跟往常一样在苹果园站乘地铁去上班。早上8点啊，我就觉得这地铁站人特别多，车一来都往车里挤。 嗯， 刚刚走进车厢的时候，李女士就觉得右侧臀部一阵剧痛啊。当时啊，车上人也特多，我又着急上班， 嗯， 而且那部位也不好查看，人一挤我就没下车， 嗯， 我先去公司吧， 嗯， 等到了位于国贸的单位之后啊，李女士在同事的帮助下才发现自己臀部上有一处刀伤， 哦， 这刀伤呢大概3厘米深，1厘米长， 嗯， 她穿那深色裤子已经被血染红了一大片了，这李女士赶紧去医院就诊报警。从2014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还有很多名年轻女子跟李女士遭遇相同噩梦。一开始啊，这个苹果园地铁站之内有变态专扎妙龄女子臀部这样的话题就成了网络热议。连续接到多名事主报警之后，北京警方立刻展开调查，通过监控录像很快就确定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并且在地铁站和车厢内安排专人蹲守。 嗯， 这抓着孟某之后啊，就立刻对嫌疑男子进行询问。 嗯， 他呢1977年出生，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一开始啊，这孟某他只承认自己是用手捏了一下张女士的臀部， 掐了一下。 但是民警在他身上找到了一把小折叠刀，而且啊，民警调取其他几名受害者被扎的监控录像当中都有孟某的身影。面对这些大量的证据啊，孟某只能承认了犯罪事实。他说啊，我就是觉得心理压力大，找不着发泄的地方才干出这事儿的。我也对我的行为感觉到后悔。他也跟民警说啊，不久之前呢，有一位朋友跟他借走了10多万块钱，一直不还，媳妇儿一气之下跟他离了婚，这让他觉得特窝囊。他说第一次我干这事儿的时候情绪特别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想拿那个刀啊，我扎他一下，我就想看他咧一下嘴，挺痛苦的，我就感觉有人陪着我一起痛苦。 哎呀， 没想到这种发泄方式让孟某居然上了瘾，他共扎了4名年轻女子，除了最后一名张女士之外啊，其他3人都不同程度的受伤。最终呢，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8个月。 其实这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是啊， 这太变态了，这个，所以。你吸溜什么？ 害怕。 嗨，这不是被抓着了，你怕什么的？ 嗯， 这种极个别的案例，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抓着一回就好好的教育教育。另外呢，如果他真是想法比较怪异，该看心理医生看心理医生，该受到一些啊法律的制裁，就好好的反省反省，是吧？ 得亏抓着了。 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快速说件事啊。昨天下午，在朝阳路的一家酒店门口，因为10块钱停车费，有一辆本田 SUV 的驾驶员啊和停车管理员俩人跟那儿僵持着10块钱，一直僵持了40分钟。 哇，还挺能扛啊。 哎呀，直到民警赶过来调解，双方才离开。 怎么个情况 昨天下午5:40，就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在车里边听不听我们节目哈。一辆 SUV 停在朝阳路的一家酒店门前的斜坡上，车前面放了一把椅子3个锥桶，车尾的地方也摆了个锥桶。哎呀，这儿本来就是车辆进出的必经之路。这车进也不行，退也不行，其他车辆也很难出来。 那堵在这儿了呀！ 您那边停车管理员，哎，不给钱你就想走，还想跑？哎，这驾驶员一看还是个女的，去管理员介绍说，这女的在这儿停2小时啊，但是我让她交10块钱停车费，她就不给。那女的是这样说的，说当时啊，她停在酒店的东侧，没有看到西侧立的这个收费指示牌 啊， 我不知道这儿收费，否则我还不停这儿了呢。为什么我停的时候你不告诉我这儿收费呢？ 啊， 话又说回来了，好多停车场你停那时候人家直接给你记个条啊，也不告诉你。记者看见这西侧东西两侧的人行道上规划了10个停车位，的确呢是有个收费的指示牌立在酒店西侧。管理员说，这收费的停车场是酒店西侧的某个创业园北门到这个酒店东门的一家饭店。哎呀，反正我们这争执半天，这最后这女司机还报警了。警察呢也是问了问，然后管理员也向警方出具了停车收费的证明，最后在警方的协调之下，女子将停车费给了管理员，双方这才离开了现场。 其实说白了也不是钱的事儿 啊， 就是要那一口一说法， 较劲就是。关键是您这10块钱40分钟，您觉得值吗？就是有的时候呢，看来是没什么事儿。 当然，其实还是要说白了。说回来啊，这个服务一定要到位，确确实实，咱既然说要收费，咱也有这样章程可依据。那提前把这些事儿都说在前头，也就少了很多这样不必要的麻烦。 关键是有些司机他确实也是比较怎么说呢？ 就是 反正感觉好像那素质跟不上他那车的价格， 尤其是价格越高的司机，有的时候素质还真不如那种普通开奥拓的司机，开金杯的司机厚道一些、啊、 所以刚才你问说这司机听不听咱节目，我觉得可能不大想听过、 啊、 听咱节目的这朋友那都素质非常高的， 对吧，听人劝吃饱饭嘛、 啊、 好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微信和短信吧、 啊、 今天和大家起来聊的是科幻， 你看北爱之神就说了， 嗯， 国内科幻作品市场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开拓这片市场还需要提高对高科普作品的重视，制造科普明星。 嗯， 比如你说那个美国的物理学家布莱恩格林，他就是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那谢耳朵的原型，自身呢也是一名科普作家，写的什么宇宙的琴弦呐、隐藏的现实啊，那都是大众畅销书、 嗯、除了畅销书还有畅销电影 啊。 雷特万说了，哎呀，正在看《银河帝国》啊，非常宏大，时间跨度超大，震撼当中哈、啊、 嗯， 我话说了这